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关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的故事啊。之前的节目呢是带大家来回顾了第一届啊，霞慕尼冬奥会以及第二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回顾的是第三届在1932年举办的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故事啊。今天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的，依然是来自于中国国家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教授哈。再次欢迎崔教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论论好。 之前崔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了两届啊这个冬奥会的故事了啊。这个第三届啊是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应该说还是很热闹的啊。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介绍说这一届就是很热闹的一届。其实有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申办的过程吧。这一届哈，换了个大洲啊。之前两届呢都是在欧洲来举办的，第一届霞慕尼是在法国，第二届圣莫里茨是在瑞士哈。第三届普莱西德湖就转换了一个大洲，我们去到了美洲啊，第一次登陆了美洲大陆哈，是在美国的普莱西德湖来举办的。而且这个申办的城市啊，相比于第二届的时候也多了很多。讲第二届的时候我们讲过，第二届就已经出现了几个城市申办啊，来这个竞标啊，这个冬奥会的这种情况了。这个第三届比赛比第二届申办的城市又要多了很多啊，申请举办的城市很多，最终是挑选了美国的普莱西德湖。而这个普莱西德湖啊，其实跟这个我们之前说的圣莫里茨、霞慕尼一样，也是个小镇啊，地儿不大，而且地处偏僻，人烟稀少，又选了这么个地儿来办。所以这届这个申办的过程当中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因为第一届跟第二届冬季奥运会举办以后呢，这个冰雪项目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所以许多国家呢也非常感兴趣，对冰雪运动呢比赛呢充满着很多的期望，所以纷纷申办。这样一来呢，申办这个第三届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就由第二届的有三个增加到了八个，包括美国的纽约州的这个普莱西德湖，还有贝尔山，还有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明尼阿波利斯，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塔霍湖和约塞米提谷，还有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以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加拿大进来了，跟美国这两个国家一共八个城市的竞争。那最后呢，当然国际奥会呢将这个会址选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山镇普莱西德湖。其实这个普莱西德湖呢，挺有意思，跟我们前面讲的几个举办奥运会城市一样，也是个小镇。它这个小镇位于加拿大跟美国的交界处，人口呢也不到2000人，但是呢，它与毗邻的这个密尔湖一起，构成了阿尔隆达山脉怀抱中的两面的天然的明镜，所以说这个城市呢，非常秀美，因为它海拔也不高。才568 哦， 568，但是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的3月，它是它的隆冬期间，说气温呢一下子就-15度到20度以下，这因为气温寒冷干燥呢，所以非常适合冬季运动。所以这个小镇其实申办也具有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圣莫里茨有一个特点，它这个小镇还有一个最早的俱乐部，叫普莱西德湖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呢，它的眼光呢非常有远见，这个俱乐部它是作为美国上层人物的夏季避暑圣地，最早是诞生在1890年，那这个时候他一个创始人叫季无疑，这个人呢是他决定在1904年的时候将俱乐部改变成一年四季 都能够消遣娱乐的场所。 嗯， 原来这是冬季嘛。 嗯， 于是呢，他从挪威呢运来了40幅的木质滑雪板。 哦， 并且规定，你在我俱乐部工作的成员必须进行完善的，必须要先首先把这个俱乐部的越野滑雪，还有滑雪橇，还有滑冰比赛的一些设备要完善，场地要完善，同时你自己也要把这几个项目的技术掌握了， 得会。 哎，首先以自己纯熟的滑雪技能来宣传，引导观光者融入滑雪运动。 嗯， 所以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20世纪30年代以后就大萧条了。但大萧条前这段时间呢，它是普莱西德湖最著名的黄金时期。 嗯， 因为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而且就建立了这个自己的邮政局、消防队、救援队。所以说呢，包括来这儿这个参与冰上运动的这个游客呢是非常有兴致啊，因为设施比较好嘛。这俱乐部有了自己的特色以后呢，小镇也被从这个沉静中被唤醒，所以它一些特有的自己的优雅和纯净展现在人们面前，被称为既是很友好的、很优雅的一个疗养圣地，又是一个冰雪运动的这个圣地。 嗯， 这样一来呢，一些普莱西德镇的居民呢也参加到这些俱乐部的工作里来， 哦， 特别是一些冰上运动形式、雪上运动形式，共同的来经营，哎，他的这个冰雪世界，也就是被这个小城镇的啊一些这个冰上活动，同时呢，他们有一个湖叫米罗尔湖，这是滑冰的理想的场所，凡是来这儿的游客呢，都在这个湖里冬天进行这个娱乐， 嗯， 所以这些有利条件呢，就使得普莱西德湖呢，最终战胜了其他竞争对手，那成为冬季体育运动的主办地，就是第三届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地。 嗯， 而且自申办成功以后呢，仅仅几年的功夫，这个人口不到3000人的小镇就成了新的时髦的冬季的疗养圣地。 嗯， 筹备会在准备工作中呢，还建立了一座室内的溜冰场，可容纳3000名的观众，说让爱好者能够欣赏溜冰好手的杰出表演。 嗯， 这些都在筹办过程中对世界各地的冰上爱好者起了很大的吸引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小镇的建设对当时的第三届冬奥会的举办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那这是硬件事实啊。当然其他那是我在比赛当中遇到问题，我们后讲。 嗯，是啊，同样啊，也是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基础，而且是整个小镇人口不多啊，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普莱西德湖冬季运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都出力了啊，因为主要指着也是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涵盖冬夏两季的旅游胜地啊，夏天可以来避暑啊，冬天啊可以来玩滑雪，所以呢也是最终促成这个普莱西德湖哈，拿下了第三届冬奥会的举办权。但是说这届冬奥会跟前两届相比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啊，这个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讲过，前两届这个冬奥会的运动员参赛人数啊是有着大幅的增长的啊，第二届到第一届是整个增加了一倍，但是呢到了第三届，大家原本说以为哎第三届能不能参赛的国家更多，参赛的运动员更多呢，但是第三届的这个比赛应该是在普莱西德湖运动员参赛数量却出现了相比第二届的下降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跟世界当时整个的一个大背景的政治形势啊是有关系的，所以从这个崔教授您的角度来看，这第三届普莱西德湖啊，为什么来的运动员啊反而比第二届要少一些？ 这个其实与刚才你讲了，整个世界大的背景形势有关系，一个是当地的气候突然发生了变化， 嗯， 你刚才我们 气候又变化了， 又变化了，再一个是，这段时间经济大萧条开始了，影响了这个运动员的参与， 嗯， 因为冬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离开幕式只有2周左右的时间的时候呢，普莱西德湖的天气突然变得难以预测了， 嗯， 因为这个月份呢是美国气象部门有观察记录的147年历史上最暖和的一次， 嗯， 那1月25日呢，已经有几十位啊运动员呢来到了小镇了，就开幕式前，而40区大会开幕式仅有10天，但是整个的普莱西德湖高原的群山依然没有被雪覆盖， 嗯， 不得已人们就只好用滑雪板，也从地势高的非常高的地方，同样啊， 嗯， 也是将雪运送到普莱西德湖，另外呢还有一个装满了集装箱的这个火车从外地，把这 这个雪冰运往这儿，其实跟上一届有共同之处 啊，都是得运雪运冰过来， 大批的工人将雪块呢运到上去。另外还有一件让人担忧的事情，就影响到冬奥会的进行，那就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运动员和观众的数量大批的减少。所以这也因为经济危机嘛，这个路费就紧张了。所以以至于大多数欧洲队呢都不是全员来到这儿 啊， 有的代表队干脆就缺席奥运会 就不来了。 仅有美国和加拿大的运动员呢就占运动员的大多数。所以说呢，这届奥运会有人评论说是一场家庭比赛。 家庭比赛。 即便是一些冬季体育非常发达的这个国家，这次派往普莱西德湖的代表团的人数也是寥寥无几的。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呢，在1932年2月4日正式开幕式的这个普莱西德湖这次奥运会呢，虽然是出现了上述情况，但是美国呢政府还是比较重视。你像当时的纽约州的州长，后来在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出席了开幕式，他代表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啊，说他就说讲话说，体育对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强相互了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请了一个运动员宣誓，这个运动员呢是一个速度短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叫什么，叫约翰西亚。而且这个约翰西亚他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是当地的英雄人物。这个他是谁吧，他是普莱西德湖大街上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当时呢他正在加拿大的这个达特茅斯大学二年级学习，他在这之前呢刚参加了冬季考试，就是在大会开幕式的前三天，结束回到家里了，回到家里以后呢，他突然就得知说让他去代表运动员参加宣誓，非常高兴啊，所以他在宣誓中承诺说，参加奥运会体现体育真正的精神，为了体育的光荣，为了国家的荣誉。这是当时呢，一个小插曲，但是说明呢，在这届奥运会上，对一般的运动员的，重在参与这种，情况是从整个国际奥委会，从整个举办奥运会的组委会是非常重视的。那由于上述原因呢，参加的这个国家及地区，它是由上届的25个虽然减少到17个，但是运动员参赛的还是比较积极，但是后期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现象，但是这是一些技术原因，还有其他的一些制度的原因设计的，这样当时的运动员来说啊，从464人减少到了252人，其中女子运动员是21人，在252名的运动员当中呢，北美的运动员就占了140名，所以我们说是家庭比赛嘛，当时被人们誉为冬季运动强国的瑞典呢，只派出了14名运动员，而芬兰只有8名运动员参加，所以说在这个经济危机影响下呢，这个普莱西德湖呢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其实这也影响到普莱西德湖后来的发展，所以普莱西德湖在这届奥运会以后特别是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人因为无力承受往常的那种田园般的休闲生活了，人们也很少过了，所以普莱西德湖最后落败的他的贵族般的普莱西德湖俱乐部开始远离人们的视线了这个享受特权的和特殊化的高级场所，就在这次奥运会之后呢，令人难以置信的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众疗养地了从冬季项目来说，它是已经远离人们的视线了 这是普莱西德湖啊，由于这届冬奥会啊，给未来发展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另外，刚刚崔教授还说到了，在开幕式上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运动员啊，去代表这个运动员进行宣誓。另外，在这届开幕式上，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应该是英国代表团。当时我们知道每一届会这个每个代表团会有一名旗手 对 举自己国家这个国旗入场，英国体育代表团当时是用了一名女子运动员担任旗手这应该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在2021年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我们知道是第一次国际奥运会，应该是明确规定必须由一男一女两名运动员共同来担任旗 手 入场也是凸显了男女平等这样一个精神。 我们的女排队员 但是呢，在之前确实我们如果观察，不管是冬奥会还是夏奥会，由女子运动员担任旗手的，相比于男子运动员，还是要。 还是要少一些， 少的 还是要少一些。对，所以您是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尤其是哈，在这一届1932年布莱希德湖英国代表团啊，是第一次由女运动员来担任旗手入场。 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现象。 嗯， 那我们从奥林匹克，特别是奥运会、国代奥运会看，它国代奥运会就禁止女性参加。 嗯， 当然后期有个别的女性参加，那是特殊情况。 嗯， 甚至禁止女性观看。 是， 所以到了现代奥运会，顾拜旦呢兴起这个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呢，早期也是出现这种现象的。 嗯， 但后来女性参加运动会的这个次数比较多，规模越来越大。但在这届冬奥会上，英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开幕式上呢，由一名女子运动员担任旗手呢，就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个由女性运动员担任旗手的这个代表了。 嗯， 所以它有着历史的象征性。 嗯， 而且这一次由女性运动员担任旗手，它是开创了奥运史上的先例。 嗯， 因为我们知道啊，多年以来女子体育运动项目它并不是受到各类媒体的青睐的。 嗯， 这女性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取得的成就常常被忽略或者是被边缘化。但这几年呢，因为女性在奥运会上取得成绩越来越这个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各类媒体呢就大肆宣传。所以跟过去是不这样的。 嗯， 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说是大众倾向于将体坛视作男性主导的领域，而媒体的存在呢则将这种潜意识加固为社会中的一种文化印记。 嗯， 所以说呢，早期的一些包括我们媒体的宣传、电视节目啊，当然1936年开始奥运会通过媒体宣传嘛，通过电视转播嘛，从这时候开始，有超过90%的男子体育内容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文化的观念。 嗯，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女性在奥运会中的成绩日益突出呢，尤其是随着奥运会的巨大规模与辐射度的影响，那加上媒体呢对于转播报道赛会的扩展，使得奥运会的传播力成为当代社会价值最有影响的这个媒介事件之一。你特别是我们中国历届参加奥运会，我们女性的成绩往往比男性要强。 没错，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的，在1932年第一名女子旗手的出现。另外，这个冬奥会上还有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就是关于各代表队哈，所产生的一些争议。 嗯， 之前崔教授也介绍了哈，这届冬奥会呢也是被戏称为叫这个家庭竞赛哈，家庭游戏。那主要都是来自北美的运动员，主要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地区参赛运动员就占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一半以上。 对， 一半还多。 对， 就主要就是这两个国家来比的。所以顺理成章的，东道主又是美国，所以东道主美国最后是在这个奖牌榜上最后是位列第一位。但即便是位列第一啊，他在很多项目当中呢，是跟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代表队啊，尤其是跟一些欧洲的参赛代表队啊，是产生了分歧。这个分歧也挺有意思的，是就是双方好像对于某项运动啊，他们理解的这个规则好像会有一些区别，主要是因为这个产生了很多的赛场上的 对 这样的争议哈。 嗯，其实呢，这个争议，你像这个运动会的参与人数吧，总共的是参与252名运动员，就北美就占了140名。 嗯。 所以说呢，北美呢就像在规则上啊，来争取占有先机啊。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速度滑冰呢，他们采取了北美的规则。 嗯， 这北美的规则是相当于田径规则。 嗯， 啊，就比赛呢，先按照项目，根据参加比赛的人数分为若干组，每组49个人同时出发，就是大组出发的这种比赛方式。 嗯， 那这种大组出发呢，对于长期呢处于无干扰的情况下的比赛的欧洲运动员来说，很不适应。 嗯， 非常不适应。 嗯， 等于把他们的这个规则全部蔑视了啊，采用一种新的规则。那因此呢，美国和欧洲对竞赛办法就产生了这种分歧，发生了争执。说欧洲人坚持呢仍然采用上两届的冬奥会的比赛办法，就分2个人一组，哎，最后以成绩来决定名次。但是美国呢则要求按照田径比赛的方式，首先是分组比赛，然后呢成绩优秀者在决赛。分组当然每组的人员就比较多了，就非常不适合接受无干扰状态下的欧洲运动员。哎，这一系列的争论直到开幕前夕还没有获得解决。所以欧洲一些选手呢非常生气，说包括曾经在上两届获得5枚金牌的芬兰的顿伯格，他提出如果美国呢你再坚持己见呢，我们将不参加比赛了，表示了他们对大会的不满。但是美国却至此我行我素，最后呢没有办法，仍然按照美国提出的办法行事。 所以说北京奥运会最后还是取消了全能，只保留了500米、1500、5000和10000米四项啊、速滑啊、这比赛，说比赛也只记录了冠军成绩， 嗯， 亚军一下就没有记录 哦。 最终呢，在5000米的速滑比赛中，欧洲运动员非常的失望， 嗯， 为什么？前四名均被北美的运动员夺得 哦， 挪威的巴兰格鲁德和艾文森只获得了第5名和第6名， 嗯， 而以1500米速度滑冰在参加决赛的6名选手当中呢，竟然没有1名欧洲运动员， 嗯， 哎，这就是这个规则吧，欧洲运动员给彻底的抛下了， 彻底抛下了。 欧洲运动员将失利呢全部归咎于北美的竞赛规则，纷纷向大会组委会提出抗议，要求恢复原有的规则。 嗯， 结果呢，在10000米比赛的前一天，欧洲和北美的速度滑冰的有关人员就再一次就这个规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嗯， 但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组委会呢决定呢，在维持北美竞赛规则的基础上，说加拿大和美国运动员再来一次预赛。 嗯， 以淘汰2名北美运动员。那结果呢，这一决定又遭到了北美运动员的反对，说美国的一些报纸甚至发表评论，说对竞赛委员会进行指责。 嗯， 于是呢，竞赛委员会又立即撤销了预赛的决定， 变来变去， 哎，这是已经结束的这个预赛不得不重新举行。 嗯， 哎，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在这届奥运会第3届冬奥会的组织者东道主美国呀，他担心奥运会的正式比赛不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还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另外的规定，你比如决定增加大量的非正式比赛项目， 嗯， 举办的这个什么呢？举办这些非正式比赛项目的目的是让观众去掏更多的钱，去观赏表演性的项目。你包括这些项目有女子滑冰比赛，这些比赛呢无疑是大大激发了爱好者的这个兴趣。你包括比赛项目包括了500米、1000米和1500米，确实还是吸引了美国和加拿大的10名运动员参加。 嗯， 另外呢，2个表演项目是典型的美国式的比赛，是什么呢？叫冰上溜石。哎，这个我们叫前第一届有， 嗯，也就是现在的冰壶。 对，他还另外还增加了一项叫狗拉雪橇。 狗拉雪橇， 而且挺有意思，而观众们观看的这些比赛的门票呢，而且这狗拉雪橇和冰上溜石这个门票要比其他比赛的门票要高。 哦。 冰上溜石呢实际上是在加拿大和省级之间举行的，其他国家没参与， 嗯， 因为前3名的均是加拿大运动员， 嗯， 所以分别代表马尼托巴、安大略和魁北克省的这个运动员，嗯，而美国队中成绩最好的是康涅狄格州的代表，获得第4名。 嗯， 所以这几个冰上溜石啊，前4名全被加拿大和美国队获得，北美运动员， 嗯， 那狗拉雪橇挺有意思啊，它是一项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去甚远的活动。 对， 但是在美洲人们眼中呢却是非常喜欢这些运动， 嗯， 组织者呢就不想放过这个可以赚取钞票的机会呢，就是12名参加者呢要乘坐狗拉雪橇呢在2天内走完80公里。 嗯， 这真是纯越野了啊， 纯越野，嗯， 最早完成这项比赛的是加拿大人，叫埃米尔·谢格达尔特。那非常有趣的啊， 嗯， 是这个参加比赛的美国选手中还有一位女性， 嗯， 叫希列夫人。按以往的比赛啊，这女性会受到优待，受到这个照顾的。 嗯， 尽管她是唯一的选手，但最后可惜的是，任何一位男选手都没有给她半分的机会。 嗯， 最后她是一个最后到达终点的 啊， 哦，叫希列夫人。所以说这个规则呢，包括设立的比赛的项目，其实对欧洲运动员是非常不公平的。 嗯， 但是在主办地方是在美国， 嗯， 所以这个比赛呢，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为美国运动员呢，创造了一些获得奖牌的机会。 啊，我们之前来形容这届奥运会就要挺热闹的啊， 嗯， 就是因为这些规则的不统一啊，造成了很多的争议哈，啊，所以呢，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啊，也是在这些争议声当中啊落幕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暂时哈，啊，跟崔教授先聊到这儿哈。之后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请崔教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后面的冬奥会的精彩的故事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再次感谢崔教授今天的做客还有分享啊，谢谢您， 谢谢。 嗯，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啊，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级体验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今天呢依然是元旦假期哈，最后一天了啊，这个大家伙这元旦应该玩的都不错哈，玩的都不错 玩了吗 、应该是玩的不错啊，不管玩没玩，休息的不错哈，这个新的一年啊，不管带着这个新的期待，未来就要投入到新的一年的这个工作当中了啊。 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刚才说这玩的不错啊，就是我觉得分成几个年龄段， 哎， 年轻人盼放假， 嗯， 啊，我是年轻人啊，这个年轻是一种，它也不是分具体年龄， 嗯， 主要看成没成家， 主要看心，哎，主要看成没成家， 哎，成家之后还是看有没有孩子啊， 哎， 这个我觉得成家没有孩子的也算是年轻人， 也算年轻人， 啊，挺盼放假，一放假， 嗯， 去哪儿啊？ 嗯， 你看京郊旅游的基本都是这样。 哎， 还有一类人也还好吧，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孩子已经那个上大学了，不用管了， 嗯， 啊，这部分人就，哎，放假也可以啊，自驾旅游啊，然后这个休息休息，喝个啥，看个电视啊，干嘛的都行。处于中间的这部分人不太爱放假， 嗯，有孩子的 居然不上学了， 啊，不上学了，啊， 居然没有人管了，啊，就崩溃了，然后 在家里待着啊。 不能在家待，你这在家待就已经折腾翻天了，就得想带孩子去哪儿，一想这个就很头疼， 很头疼 、所以这个假期啊是一个双刃剑 啊，不同人对假期有不同的理解， 对对对，没错， 啊，这个一件事物的正反两面哈，啊，在假期这个事儿上要体现， 假期是一种休息， 嗯， 有的是对人来说假期呢是比周一到周五还要累的一件事， 好累一件事啊但是就在这个元旦假期啊过后啊，这个明天开始我们就上班了啊，正式开始新的一年啊，2022年的工作了哈，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继续哈，来聊一聊我们2022年哈在体育方面的一些期待哈。其实我们还是得来说说冬奥会哈，因为冬奥会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 太期待。 倒计时马上就到一个月啊，一个月之后被这个北京冬奥会叫。正式的 这两年了吧，2月4号嘛， 2月4号开幕啊，明天这1月4号就是整整倒计时一个月的时间啊，过往的这两期节目呢，跟大家都聊聊这个冬奥会我们的一些期待哈， 包括冬季北京， 冬季北京啊，这个因为冬奥会也会有一些新的发展哈，新的变化。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主要聊一聊这个赛事本身啊，我们聊聊这个冬奥会，它是一个全世界水平最高哈，规模最大的一个冬季项目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运动会哈，所有的这个高水平的啊冰雪运动健儿都将今年来到北京来大显身手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赛事方面啊，以及在这些运动员方面啊，这些有什么期待？哎， 刚才论论你用了一个用词， 嗯， 非常准确， 嗯， 非常准确，就是叫冬奥会是冬季项目全球刚刚说 水平 最高 的 这个比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冬奥会是可以这么说的， 嗯， 它一定是叫冬季运动项目全球水平最高的， 是，嗯， 但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不能这么说， 有些项目不见得， 哎，因为很多单项的那个比赛，可能你在单项联合会水平更高， 嗯， 它未必是在奥运里边是最高的， 嗯， 比如说 拳击，哎， 对吧？来的都是很多 业余 选手，比如足球， 嗯， 奥运会应该是 U23 吧？ 对，嗯， 23岁以下， 只有年轻人可以踢。 对，世界杯那是最高水平了，但是你说回到冬奥会， 嗯， 这么多项目看来，还真就是所有项目里应该算是水平最高的比赛 ， 我甚至说包括冰球， 嗯。 很多人说啊，冰球，你看北美有北美冰球联赛。我跟你说，北美冰球未必有大陆冰球联赛水平高。 嗯， 只不过这商业做得好。 是， 对，所以在冬奥会里边，它聚集了各个国家最高水平的冰球的这个球队，所以它一定是水平最高的。 嗯， 那这么总结来看，你看冬奥会确实是冬季运动项目里面，你看冬奥会 就最高水平了， 就最高了哈。包括今年也会有一些这个明星运动员啊来这个冬奥项目当中。其实今天我们聊聊对这个冬奥项目哈这个比赛方面的一些期待。 对， 你要说我啊，其实我要挑出我最期待冬奥会想看的一个项目呢， 嗯， 其实我还是想看 爱看美女。 哎，花样滑冰，哎，还是想看花样滑冰。 花样滑冰，你看这届美女很多， 哎， 除了花样滑冰，花滑是肯定是，还有那个谷爱凌， 谷爱凌，哎， 啊，对吧？这 自由式滑雪， 自由式滑雪， 自由式滑雪啊！而且那时 候，他是不是今天还参加 U 型池啊？ U 型池啊， 不知道是不是两个项目？ 两个项目啊，而且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冲金点，冲金点，而且这小姑娘这个。我看最近啊挺火的，不只是赛场内火，赛场外也挺火的啊，签了很多的这个代言， 大火， 代言了很多的这个品牌啊，也是很多的品牌。其实从他这个谷爱凌最近哈，这个曝光度特别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冬奥会他对整个的一些品牌的这些商业活动，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啊。 影响太大了。 最近我看全都在做冬奥方面的各种的营销哈，好像每个品牌都要跟冬奥，不管你是不是冬奥的赞助商啊，不管你是不是这个。中国奥委会的赞助商啊，都要或多或少跟冬奥要蹭点这个边了，都开始蹭了啊。 两年前吧， 嗯， 差不多两年前，有一个小伙子， 嗯， 叫张家豪， 嗯， 啊，张家豪那会儿是这个朋友的朋友，这关系很熟， 嗯， 后来说，哎呀，这个宋老师节目超级铁团，你得上一上啊，是吧？ 来聊一聊， 这个上一上，哎，这好啊。那得上啊！这所有的机构都要来推广这个奥运比赛啊！这张家豪，这两年前到现在，你再找张家豪， 嗯， 就我们当然刚才就是算认识啊，你只能找经纪人了， 嗯， 本人是联系不到的， 联系不到了 啊！ 哎呦， 就是 厉害了啊！ 哎，对，就因为中间已经有经纪人，叫经纪人团队，都不是一人，一个团队在中间在这。说上节目，你先把你的节目特色发过来一下，我们要审核一下， 您看看啊。 对，就已经变成这样，所以你看说就是对于运动员个人来说，这个冬奥会如果没有冬奥会的，或者说冬奥会不在中国不在北京举办的，我相信对于这些运动员都没有这么大影响力。 嗯， 你换句话说，你说你是在其他地方来办冬奥， 是 或者中国不办2022年冬奥，那这些选手还能有这样的知名度吗？ 嗯， 啊，我个人存疑。所以大家都应该叫做搭上冬奥的这趟快车， 嗯， 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嗯， 同时叫为国争光。 对，嗯，没错。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啊，其实也是这样的。像这个前两天看这个谷爱凌是跟谁拍的？易烊千玺啊， 是吗？ 易烊千玺啊，合作哈，啊，一起已经这个拍广告， 需要 这个对，我们一起向未来，现在这个播放也是一个易烊千玺版啊，这个基本是现在算顶流的这种明星哈， 是顶流是吧？ 顶流的明星啊，基本就 算了顶流 哎，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哈，都是拿他们和比如说现在我们这种体育运动员，尤其是冬奥项目的运动员一起来合作哈，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来看到，就是冬奥也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双方的叫双赢吧，啊，就是 当然了，一定是 就是 多赢啊， 对，就是运动员方面，他确实也从这个冬奥会当中，第一，他获得了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获得了一个为国争光的这样一份荣誉啊，这个是第一位的。再有啊，从这个大量的这个媒体的关注哈，舆论的关注当中，也收获了什么呢？也收获了这个，也体现出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并且从中啊来收获。自己应得的那份回报，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像刚刚宋阳讲的一样，可能在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之前，我们很难想象说有一个这个冰雪类项目的运动员啊，在国内会体现出一个很高的商业价值。但比如说现在我们，尤其是最近冬奥会马上开了，各个品牌我们去看一些，不管是户外的广告也好，还是这个电视端或者是网络端的广告也好，很多我发现，哎呀，很多的这个冬奥运动员都已经出现了，而且都是跟一些大品牌。 你很难想象， 嗯， 羽绒服居然成了时尚品， 羽绒服时尚了，时尚， 对吧？ 时尚了。 原来我们认为羽绒服它就是一个冬季保暖的实用品， 嗯， 目前来看，羽绒服成了一个时尚配饰， 嗯， 就是你要冬季这个冬季没有一个羽绒服，没有一个时尚的羽绒服，好像你身上少点什么， 出不去，出不去， 都是因为跟，而且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羽绒服也好，或者冬季的这个，我们原来叫棉衣棉服也好。都开始走叫做滑雪系列， 嗯，对，没错， 是吧？ 嗯， 各大品牌 你说你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滑雪运动员根本跟这招标都叫滑雪系列， 滑雪系列，嗯， 怎么你就滑雪系列？不，我们就是叫滑雪系列， 而且比普通卖的还贵， 还贵， 是高端的。 对，而你穿上那个还真滑不了雪， 嗯， 但是它就叫滑雪系列， 滑雪系列， 就是成了一个时尚的代名词， 嗯， 是吧？我们再说回到这些，我们对于这个冬季运动项目的期待啊，刚才你说这个花滑，然后说这个谷爱凌，然后就说到这个商业运作、时尚这事儿。其实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冬奥这里边看这叫做雪上追逐。 哦， 啊，追逐比赛非常好看， 嗯 啊，而且这个雪上的追逐比赛分为双板和单板，就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分不出来胜负， 嗯 嗯，它不像有的比赛，可能比赛未开始之前你看双方的实力对照，尤其对于速滑， 嗯， 就这种绝对实力来看，两个人一看，哦，明白谁赢， 嗯， 但是在 雪上追逐 这项比赛当中没有什么绝对实力而言， 嗯， 就是随时你都可能摔倒， 嗯， 你一摔倒后边可能全摔倒， 嗯， 可能你之前是最后一名，因为你没摔倒， 嗯， 你变成第一了， 嗯， 就是这个叫做意外因素太多了，所以非常好看， 嗯，这个比赛说不准啊，这个偶然性非常大， 偶然性很大， 偶然性非常大啊，说不定就冲出一匹黑马或者几匹黑马，没有说绝对实力啊，我特别强我就一定说手拿把攥， 他的意外太多了， 哎 啊，对， 这个雪上追逐，其实我再说一个比赛是也是我特别期待，就 高山滑雪， 高山滑雪，高山滑雪也被誉为叫这个所有滑雪比赛当中啊王冠上的那颗明珠， 哦，是吧， 就是高山滑雪， 哦 啊，因为确实太刺激，而且这回应该高山滑雪应该是在北京才去办吧，在延庆办 啊， 庆 啊，高山滑雪分为这个这个两个不同的小项啊，但是我觉得 大回转小回转， 哎， 还有一个滑降， 还有滑降啊， 滑降， 对，三个这个小项，高山滑雪，我觉得这个整个视觉刺激哈，太强了。我每次看高山滑雪的时候，我其实，这很少说看体育比赛会看到就是特别紧张， 手心冒汗 啊，手心冒汗这种情况真的特别少，除非说，你比如说看这个体育比赛，然后你支持的这个 足球 支持的队啊，到了最后时刻了， 进球了， 最要劲儿的时候， 然后被或者被进了一个 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在某几场，极少数的比赛中的极少数的时刻啊，会感觉到哎呀，这个比赛挺紧张的，看得挺揪心的啊。但是高山滑雪，我只要一打开电视看那个，我每回看一个运动员下来，我都感觉哎呀，挺紧张啊，因为确实这个视觉效果，它从一个那么高的一个这个上百米的这样一个坡度上，而且很陡峭，而且是滑下来，而且中间要做很多的这种的动作，哎呀，真的是觉得这些运动员真的非常厉害，尤其是哈，其实再提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冬奥会哈，它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和传播，其实从某些程度上来讲，比一些夏季运动更依赖于什么？更依赖于科技的支撑， 嗯， 比如说他们的运动装备，还有从电视转播方面， 对 啊，如果说你因为冬奥有很多。它这个速度非常快啊，转瞬即逝，你如果没有成熟的这种电视转播的这种技术手段，你是很难去把这个比赛去拍得非常的好看的，包括现在其实运动员身上他们也有很多在身上装的这种摄影的这种设备，我们很多情况也能从这个运动员的所谓第一视角啊，看运动员跟随他们的视角感受这个运动是怎么样，就更直观啊，冲击力更强。包括这种很多的这种技术手段、转播的视角相配合，来呈现出了冬奥会。我就每回看转播的时候，也是啊，从最开始我印象，我接触看第一届冬奥会应该是2002年的盐湖城啊冬奥会，一直到这个上一届的平昌，我就会感觉哎，这个电视转播的技术确实也非常的丰富。现在有很多你从这角度看，这角度看，比那个时候啊，单纯的几个机位一切换，就哎，给你带来的整个的观赛体验， 对， 观赛的这个叫巅峰体验啊，就会更多。哎， 是，这是这个 高山滑雪， 高山滑雪，在这个延庆啊，这是你非常期待的一个比赛。空中技巧也是我非常期待。刚其实刚刚你提到了一个谷爱凌，其实空中技巧不仅仅是有谷爱凌，咱们国家应该是有好几位这个运动员，而这几年来说应该算是有一个小传承。 徐梦桃 啊，也是算是这个自由式。还有就是之前那个你像男子也还好，韩晓鹏， 当第一枚金牌嘛，庞博现在已经应该是领队了哈，然后也参与到这个自由式滑雪相关的工作里面，这个也是非常期待，它算是有冲金点。 嗯， 花滑就不说了，花滑分成这个双人，然后还有女子，还有男单三个项目，男单、女单和这个双人花滑，这个也非常好看。短道速滑不用，五大镜嘛，但是压力大，能不能现场发挥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还是留有一些神秘感吧。 对，其实 也别太说话说的太满。 是， 啊、 就是因为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啊，它也比较特别。像刚刚孙杨提到的这个雪上追逐，其实也是偶然性挺大的一个项目啊，尤其是在你的出发阶段，尤其是赶上有团队作战的时候，哎，团队作战就一切极有可能，你可能一个身位没抢过，然后就会被整个团队的战术啊，就比如说他甚至会采取一些所谓的牺牲战术啊，就是我就是犯规，我就是牺牲掉这名运动员。 对， 你只要被他碰上，哎，你他可能用那个牺牲运动员就来干扰 你，把 你 也带倒。 哎，对，所以这个偶然性啊也是挺大的。所以短道速滑就相比于大道速滑，或者说相比于就是所谓的速度滑冰， 速度滑冰 其实短道速滑的偶然性是比较是比速度滑冰要大。 是，我还非常期待看一个比赛，是就是大跳台。 大跳台啊 啊！大跳台，整个你看这个运动员在空中飞行的那个姿态，还是非常非常的享受。这怎么能飞那么远？就是这个大跳台确实非常好看。看他降叫做落地的那一个瞬间，稳稳的落在地上，一般叫一个脚前一个脚后，后脚成为一个叫做半蹲的一个姿势，这样一个落地，双手要打平，这样要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也非常好看。 大跳台 ， 非常期待的。另外，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就喜欢 跳台滑雪， 跳台滑雪， 跳台滑雪跟大跳台还是两回事。大跳台是在咱们的那个首钢 ， 跳台滑雪呢叫做玉如意，是在崇礼。 崇礼啊，玉如意啊，这名字也很好听。 对，玉如意 啊，这个跳台啊，那说的这个跳台滑雪很期待。另外，相信大家都比较想看的就是冰球了， 冰球啊， 非常的刺激，而且冰球啊，我觉得是在 转播过冰球。 啊，咱转播过冰球，哎， 青少年， 没错啊，青少年冰球比赛啊，这个冰球现场看真的很刺激，包括我去看过一次这个昆仑红星的比赛， 昆仑红星， 节奏太快 ， 我看着觉得呼吸都困难啊，上面打得更困难了，而且啊，冰球这个项目哈，是冰雪类项目当中相对不是很多的，它有非常强的这种。就是恩怨史的啊，这样的项目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因为冬季冰雪类项目 是吧？ 它单人项目相对比较多啊，团队项目相对 少林碰到 相对少一些 是吧？ 但是冰球是一个冰球是一个团队项目，而且冰球哈，这个刚刚说就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它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两个球队之间就是这种宿敌也好啊，世仇也好啊，其实，在冰球国家队和国家队之间的对抗也存在啊，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加上一个俄罗斯， 对， 我记得哈，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应该是从1964年那届冬奥会开始，一直到1976年，应该是大概12年，三届冬奥会，当时还叫原苏联队是连续拿了三届冰球的冠军，再后边什么？再后边就是美国，美国那时候也是正好那时候国际局势就是原苏联跟美国嘛，世界的这个两大超级强国的这样一个暗中的较量跟对抗，那时候还就打不过苏联，所以这两国家包括后来苏联解体之后变成了俄罗斯，所以俄罗斯、美国加上冰球的发源国加拿大，其实这三个国家之间在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这种比赛，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所谓我们叫恩怨。的成分在里面， 好看，包括他俱乐部，红星俱乐部吧， 红星， 原来那个原苏联，还有专门讲这个冰球的很多部电影，里面就专门讲红星俱乐部的一个电影啊，电影里面台词，当然它是源自于真实的事件改编嘛，就是说的非常好，前两天我在听某一个广播的节目，具体不说， 就说到这一届冬奥会嘛，说这个说到一个运动员，说到说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呢，我不太敢苟同啊，这个所以节目里边我也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大概意思表达就是说，运动员还有很多届冬奥会可以参加，比如说这个运动员比较年轻啊，比如说2022年是北京冬奥会，那2026年还有呢，是吧？2030年还有呢，说不在这一届比赛，说意思就是。身体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别把身体这个就搞坏，别硬弩啊，还有留作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倒是觉得叫做，只有伟大的比赛才能成就伟大的运动员。你这个机会一旦没有了，可能这辈子你就没有再没有这个机会。你要在这个伟大的比赛中，比如说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哪怕说你要是。冒着这个骨折的危险，冒着什么这个说的再狠一点，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也要拼命去冲，因为可能这就是你人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就此时不搏，你说我后四年再搏，可能后三年没你事儿了。 没错， 你不要想着未来我怎么样。所以说回到那部电影里边，当时这个原苏联队的主教练就对他的这个球员就说。只有伟大的比赛才能成就伟大的球员， 没错， 说你们现在不算伟大的球员，只有在这场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才能成就你们变成伟大。所以当时应该是有队员已经受伤了，但是你们还要坚持，永远在说，意思就是把这个绷带给我打上，继续回到场上给我拼。后来还真就是拼赢了。所以说回到这冰球，刚才你说的这个夙愿，就说回到冰球比赛，我在现场看过这比赛，我骨折了，听这事儿肯定会 骨折， 咔咔的现场，就跟折木板那声音啪啪直响，这是太刺激了啊！但是没有骨折啊，人带 骨折， 带 护具， 带着护具，但是现场那个声音，包括人撞到那个护墙板上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刺激、好看。 没错哈，只有伟大的比赛才能成就伟大的 伟大 运动员啊！就是另外还有一句话也是经常说的，这个。每回啊，有运动员成功运动员哈、啊、接受采访的时候，经常也会说：“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成功秘诀就是把每场比赛当做是我职业生涯的 最后 一场比赛啊。 是 啊，确实啊，就是我这个，尤其是这种。 但是说来，为什么中国队每次都把中国足球队都把最后这场比赛当成最后一场？ 都想着四年之后再说吧，再说啊。当然，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很多这个冬奥会，我们在这个竞赛层面啊，我们值得期待的这种比赛哈。季颖刚刚虽然说这个。只有伟大的比赛才能成就伟大的运动员。我们也希望这届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啊，留在我们脑海当中啊，留在历史当中，也有很多的伟大的比赛，也能够成就很多位啊伟大的运动员啊，在今年北京这个舞台上尽情的来展现自己的实力。好，那今天节目呢就暂时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纯爱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爱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Together